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 草房子 白天晚上 院子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用 它， 街坊 最亲近， 王大磊、 小迪、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快乐街家属院， 拜托各位，今天可是我这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 哎呦， 我这结婚 对我们来说是小事儿，这算什么呀？我跟您说，您把那心呐就放在肚子里啊。 哎， 我们这样的婚礼接过无数场了。 哦， 那新人们反响是一致的， 哦， 很好很好，放心啊，我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老司仪了啊。 司仪？ 怎么了？ 是司仪是吧？ 是司仪啊。 哦，我怕您说成司机啊。 哎，你说那是50多岁才30，但我是老司仪了 啊。老司仪了。 主持过的婚礼没有1000也有800啊， 反正您几位就多操心。 放心放心， 多受累。 哎呦啊，基本上我们不用怎么操心啊。 哦哦， 主要操心的是你。 哦，是我都按您的指示都给安排好了，就反正现场您就给把气氛弄热烈点。 绝对的。 好了， 听点乐曲。 不是，这电话电话。 好的好的，马上就到。 就说我们婚庆公司这电话的乐曲，你听着这么喜庆。当天我电话一来，噔噔噔噔，你说那玩意儿啊，感觉怎么样？跟过年一样。 得了， 你就只能看春晚了。 哎，好嘞好嘞。 王哥， 我看节目的 音乐我弄好了已经。 哎，你听听。 然后是灯光什么的，唰唰唰的，好亮着呢。然后这个 PPT 灯光都亮， 唰唰唰。 PPT 啊，就是 做报告啊。 哎呀，你头来不放那个什么什么？ 有片儿。 哎。 啊， 成长相册 啊， 都我们 PPT 做的。 行行行行 ，PPT 啊是个文件的那个后缀。 行， 它代表的是 我就谢谢您啊。 哎，完了，马上婚礼就要开始了，准备倒计时， 5、4、3、2、1 呀！我这腿都迈出去了。 一，哇，这什么什么意思？这是啊？大家一起来。 相信大家都听过吧，会唱 的。 大家一起来， 不结婚吗？ 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哟，这不结婚吗？怎么唱分手啊？ 好耶，停一下停一下。哎，各位朋友，对这首歌还熟悉吗？ 熟悉。 哎，10年之前你不认识 我， 我 也不认识你。 对，就是这词儿。 你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你。 啊，不用往下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啊。今天我让你们认识认识我。 拿下呀！ 我就是今天婚礼的司仪， 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 哎，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跟二位新人的婚礼。朋友们，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 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 怎么还有人说话呢？婚礼是马上要开始了啊！ 这是序曲，为了让大家安静。 对啊，在婚礼仪式开始之前，我们要放一段成长相册，让大家看看二位新人是怎么成长到今天的。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好，我们放这个乐曲， 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哎，这歌节奏不错， 来，大家一起现场跳起来。 没有敢跳舞啊。 恰恰恰恰恰，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好让心情好好放个假。等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面画一个叉。 哎呦，要吐那主任还是唱歌。 一个叉，我们的婚礼仪式就开始了。哎，在这

哎呦， 然后你说工作上的事儿吧，那天就布置这事儿，他不干，又拖到昨天，昨天又不干，今天弄弄一大堆错， 这真是 像这样。 我跟你说呀、啊，你要不说呀、啊哎，我还真不知道。以前以为这人还不错呢，你知道吗？他这个人啊，别的毛病我不知道，就听说一点小心眼儿，你留神吧啊，是不是瞧上你了？ 别瞎说，吓着不吓、 哎？不是，我跟你说啊，真的有可能哎，他这个蒜味就是为了引起你注意，不开窗户就是为了让你多看他两眼。 你老公跟你谈成这样？ 哎呦，也不是，嘿，其实啊，我们谈的挺有意思的。哎，我先跟你说，头一次吧， 你这个别烦了， 头一次见面，哎。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以后跟你讲。 哎呀，你说说，岁数不大，脾气不小，这个我这管不了了。这有朝一日我要是服了正，这我怎么管呢？干脆我呀，我明了不行，我来恨他。哎，我把你吓唬跑得了，我给你来点啊小破坏。老贾，您这红脸白耗子怎么办？ 这个二十， 来一只大的， 哎，嘿嘿，好， 谢。哎呦，这还真咬人呢，这个 啊，你别着急，别拿手碰它啊。 哦， 哎，该笼子里拿走。 谢，哎，得嘞，红眼小白，我就指你给我立功了，玩去吧。 哟，这什么小东西啊？真好玩，小白鼠吧？哎，小白鼠，哎，小白鼠， 呵。 来吃这个吧，吃这个吧。 哎呦，他不怕耗子呀？ 哎，我弄一笼子给你装起来，弄个什么那个脚蹬子那玩意儿，你蹬去呗。 天哪！这耗子刚才我咬我，跟他还挺好。好家伙！感情这红眼小白是个小叛徒。好啊， 来，真乖，好极了。 红眼小白不行啊，嘿，一计不成我再使二计，我不把你吓走呢，你小丫头片子，等着。 不要，领导说那个得赶紧交了啊，不是我催你。 嘿，我好告诉你啊，我可是下班前把这完成了，你什么时候完成你自己看着办啊，我走了。 是你下班才完成，你说我什么时候完成？你搭档算倒霉了。 说能掉还没走呢。 王姐不走了， 哎， 今天晚上得熬到三点钟。 哎呦，那么晚呢，可得留神啊。 还不怪着你妹 啊，一人回家注意安全啊。 我都怕回不了了，真是的，王姐，你看没有，这么多活早不干，现在堆到我这儿来。 哎呦，他是不是瞧上你了？ 王姐，你又来了，你赶紧回家去吧，给你老公讲你们俩相遇的故事。 哎，今儿我们出去吃饭，纪念，我要给你讲。 来， 喂。啊！有病。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喂。有病。真讨厌，谁把电办公室电话给泄露了？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喂， 啊， 一点都不响。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不见了。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肯定有那威尔在外面乱登记，把这个号码登记出去了。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下回我把线直接接他桌上。别想太生气，戳他，戳他。 哗啦楞，哗啦楞，哗啦楞， 把线拔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哟，全新老板， 喂，刚才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啊，老板是这样，有人 怎么还把线给拔了？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有什么事吗？ 明天那个保镖一定要交上来，知道不？ 这样 啊！ 你该洗洗睡了吧？ 我也困了，啊，终于快干完了， 都11点了， 这么半天还没干完呢，我打下班在楼下等着他，哎呀。二计不成又生三计，这第三计我要不把你吓走，嘿，我一定娶了你。 哟，威尔 啊， 哎，怎么这么晚还回公司啊？ 还忙拿东西呢， 行吧？ 嗯，是，还真困了，回家。 哎，拜拜啊。 嗯，哎呀，幸亏没把这白背单亮了，到时候人该纳闷怎么回事儿。白背单窟窿眼儿，嘿，我要不把你吓着呢。唱歌呢，估计弄完了，我也赶紧化妆吧。配上，哎呦，配上这玩意儿还真够闷的，哎，人倒出来了。 走喽，我等着你哟。 喂，喂，喂， 哟，开瑞，开瑞，开瑞，怎么躺地上了？快快快，掐人中，救人呢！

失而复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